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419集《大宋来使》。白玉堂推开门进去找天尊，只是展昭和白玉堂刚进院门就看到一幅画一样的场景。太子府的院子里，松树、红梅、假山、石凳都被一层白雪覆盖，天空中还陆续飘下雪花来。天尊就这么坐在一棵红梅树的树杈上，膝盖上放着那个大大的纱帽，长长的白纱垂到地面，随着风雪轻轻地浮动着。天尊似乎是在发呆，看着天上的飘雪，一头银发随风轻动。萧武坐在树下，毛茸茸的脑袋和背脊上已经积上了一些雪花。倒是天尊身上，一片雪花都没有，雪花落到他身边的时候就轻轻地飘开了，似乎不想打扰他。白玉堂和展昭对视了一眼，又望向房间的方向，就见黑影没穿那套媒婆装，只是平时打扮一身黑，拖着个腮帮子坐在门槛上看着天尊发呆，那眼神他看的是神仙，不是凡人。白玉堂无奈摇了摇头，走向屋子。展昭想去叫天尊一声，大雪天的坐在外面别着凉了，不过白玉堂轻轻一拽他，对他摇摇头，展昭就跟着白玉堂进屋了。直到两人从黑影旁边经过，黑影才醒过神来，发现两人回来了。黑影搔了搔头也跟了进去。白玉堂坐下倒茶，展昭将正巧救了大皇子的事情跟黑影说了一下，黑影微微皱眉。 那荀月白心怀不轨，要提防他些，不过又是谁想暗算我们？ 这个嘛，那些人既然做了准备，应该晚上会来放火的吧，到时候我可以抓个人赃并获。 黑影点了点头，又瞧了瞧门外的天尊。 那什么，天尊是不是心情不好？ 他只是发呆呢。 发呆？ 我师父记性不好，有些事情他很久很久以前忘记了，就再也记不起来了。他每天都会有一段时间在发呆，我小时候就问过他在想什么，他说不知道，脑袋里一片空白。 天尊忘了的事情会不会跟他的白发有关系啊？ 白玉堂一耸肩表示他也不清楚。 可是那天他头发变黑了也没想起来什么呀。 倒也是啊。 白玉堂点了点头，不过似乎有些心事重重。吃晚饭的时候，天尊打了个哈欠，在树上伸个懒腰下来了。梅花树下快变成一尊雪雕的小舞也突然猛地一甩身上的积雪，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甩了天尊一身。天尊来气，伸手扭住小舞的耳朵。 嗯，你再皮。 小舞亲昵的去蹭他，似乎在拍马屁。天尊歪着头拍了拍他脑。 我肯定是见过你爷爷或者太爷。 白玉堂和展昭正在屋子里喝茶，听到天尊的话有些好奇。 太爷？ 总觉得这黑猫有点面熟啊。 天尊摸着下巴，又瞧了小五一会儿，一扭脸跟白玉堂撒娇。 为师饿死了。 白玉堂无奈，让黑影和天尊先去里头的屋里躲躲，叫来符告准备晚饭。符告将饭菜摆上，白玉堂看着他。 你怎么不回去啊？ 奴才走了，太子身边没人办事了怎么办？ 这样吧，你要走那天找个信得过的人来带几天班，实在不行我们能上街去吃饭，也省得闷在宫里。 哦，那行，我妹妹这几天就办喜事了， 等明天奴才就请三天假去看看他。 白玉堂点头，摆完了饭菜，福告就要走了，临走又凑回去。 太子，您是不是跟大宋的大将军赵普很要好啊？ 白玉堂愣了愣，点点头，有些不解福告为什么要问到赵普。 奴才刚才在附近遇到了皇宫里办事的差人，说是赵普派了个使者孙冷风书函来给皇上，神神秘秘的呢。 白玉堂和展昭对视了一眼，赵普送了信来。等下人们离开，众人坐下吃饭，聊到赵普送信的事情，黑影就将听到的关于北边冰河之中冰冻北海军兵万人之众的事情说了。 北海官兵越来越少，莫不是都葬送在哪儿了？ 不清楚啊， 怎么可能让上万的士兵一下子淹死或者冻死在一条冰河里？遇到暴风雪还是冰河裂开了？ 裂开也不可能全军覆没吧。 展昭向来心软，一听到死了那么多人，莫名又想到刚才酒馆里端盘子那些老头了，不知道他们去参军之后就再没回来的儿子们是不是也死在了那寒冷的冰河之中。 也不是没可能做到的，就是能做到的人不多而已。 要怎么做？ 等那几万兵马都走到冰河中央的时候啊，一掌拍向冰面，震碎整个冰河的表面，等士兵们落到河水里，再一掌拍向冰河，冻住河面，于是就冻死加淹死了。 听天尊说完，展昭、白玉堂和黑影都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武林之中能做到这种事情不多吧？ 我可以啊。那个老鬼和大和尚也可以，其他的嘛，算算我知道的人里边大概不超过五个，你和展小猫合起来估计也可以，要是合大一些嘛，得再加上赵普小子和小林子。 需要四个人吗？ 你们四个人岁数加起来还没我和老鬼大呢，内功嘛算不错了，加起来也就应该可以。 展昭和白玉堂斜着眼睛看天尊。 哎呀，小孩子就是小孩子。 白玉堂和展昭有些无力。等吃完了饭，邹毅跑来了。 殿下，皇上请您议事。 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早些时候来了一位大宋使者，他是来替赵普送信的，皇上看了信之后说请殿下进宫商议。 白玉堂和展昭对视了一眼，起身跟着邹毅去了皇宫。宫殿内，轩辕杰在书房接见来使，那来使坐在椅子上正喝茶呢，看来轩辕杰对他相当客气。展昭和白玉堂一看那来使有些无语，好嘛，折影。 月儿，认识吗？ 白玉堂看了看折影，折影对他笑了笑，点点头。 认识。 折大人看来是真使者，不是什么奸细或者来骗人的。月儿啊，你看一下信。 轩辕杰将赵普的亲笔信交给了怀福，怀福拿过去给了白玉堂。白玉堂打开一看，微微皱眉。赵普信上说的是狼王萧同海的兵马在北海境外的冰河之中找到了大量不明的尸体，发现都穿着北海的号衣。萧同海将事情告诉了赵普，赵普昨晚带人亲自去查过了，发现果然是北海士兵的尸体，数量之多令人啧舌，所以赵普写信来问问轩辕杰是否有遇到什么麻烦或者出了什么变故，为何死了那么多人在境外冰河之中。白玉堂看完信，暗自给赵普写个福字，不止字写的刚劲有力，十分的潇洒，配得上他名帅的身份，而且言辞随意又很真诚，简直滴水不漏。 九王爷来信，朕真是受宠若惊啊。 轩辕杰难得的有个笑模样，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白玉堂面前他要尽量不显现出昏君的一面，还是这阵子当慈父当上瘾了，轩辕杰和气的展昭和白玉堂有些不适应，连折影都觉得是不是情报有误，这是暴君啊，不觉得呀？ 我玉儿与你家将军有交情，不如就将此事交给玉儿，让他去上。 说话间，外头有侍卫来回禀：“ 启禀皇上，大皇子和三皇子到了。” 让他们进来。 没一会儿，大皇子和三皇子走了进来，给轩辕杰行礼。 之前困扰多时的士兵无故失踪一案，现在有了头绪。 当真？ 两个皇子都十分惊喜，但是问出口之后又对视了一眼，那眼神彼此看不顺眼。 多亏了九王爷来信告知，你二人随着玉儿一起调查此事，切记一切听从玉儿安排，不可造次。 轩辕杰眼神一冷，对着俩儿子说话的腔调跟刚才对白玉堂比起来完全判若两人。折影向来八卦，喝着茶左看看又右看看， 莫非这俩货不是亲生的？ 父皇，大皇兄和我都要忙于狩猎祭和酬神祭天的事情，所以 那不然你俩去一个吧，再找两个皇子帮你们。 不如让我和老四负责酬神祭天的准备，大哥带着人随太子查案。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